ChinesePod.com。 老板早，哟，您今天气色真好。 是吗？我觉得和平时差不多嘛。 平时就不错，最近是越来越好了。我们公司的业绩也跟您的气色一样，一天比一天好了。 这要多谢大家的努力啊。 老板，您来得真早，现在哪有像您这样认真的老板？ 事情多嘛，肯定要早点来。 现在好多老板都把工作推给员工，而您都是自己做，还教我们怎么做。这几年我们从您那儿学了不少东西。 应该的，你们有进步，公司才会进步啊。 老板早，您穿西装真好看，您身材保持得这么好，肯定有什么窍门吧。 我肚子这么大，怎么能叫好呢？ 您这是福相，别人想要都没有呢。 今天是什么日子，大家都夸我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我要决定谁升职，